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受到低空切变线的影响，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外出记得带好雨具。下午的降雨是逐渐结束的，空气清新，比较利于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以及出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山区会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东四环四惠桥的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注意小心避让。另外西北四环四海桥外环方向同样有事故发生，目前后车多，队尾呢已经接近了海淀桥。西三环六里桥南新兴桥南南向北方向各发生一起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俗话说，胃病三分治七分养，胃病的发生往往和我们不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密切相关。要想不受胃病困扰，就要在养上多下功夫。吃出来的胃病如何靠吃来调养？有哪些简单易学的养胃小技巧呢？胃不好就要少吃肉多吃素，养胃少吃多餐更有效。健康加油站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魏伟，给您说说如何养出好胃来。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魏伟。您好魏主任。 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养胃护胃方面的问题哈，怎么样养出这个好的胃来。因为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已经受到这个胃病困扰了，包括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词儿，脾胃不和等等等等，因此呢受这类困扰的朋友比较多。如何才能够帮助各位摆脱胃病的困扰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 开通了以下几种联络方式，大家可以随时来和卫委主任互动和交流。养卫护卫方面的问题，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当然啦，参与我们的节目还为您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现在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题目啊，今天的题目是检查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就必须治疗吗？是必须还是可以等一等看一看呢？如果检查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就必须治疗吗？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那么答对的听众朋友，我们会从中挑选两位送出节目组为您准备的健康实用的小礼物。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的 APP 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位网友您关于养卫护卫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和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的卫委主任互动和交流的。 空夜里感受自己，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那么大家关于养卫护卫方面的问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抓紧编辑您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另外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检查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就必须治疗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病毒性肝炎是全球健康难题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啊，在肝炎导致的死亡中 90% 由乙肝和丙肝造成。与乙肝相似，丙肝显得是默默无闻，却同样是肝硬化和肝癌的最常见病因了。专家表示，丙肝病毒是一种经血液传播的病毒，可以接触到血液的途径都有传染的可能性。然而慢性丙肝早期几乎没有临床症状，很难被发现，因此有感染丙肝病毒高危因素的人群，比如说有输血、内镜检查、血液透析、母婴传播、不正规场所的牙科操作、不规范的静脉注射等经历的，都需要主动筛查。同时不同于乙肝，丙肝呢它是可以治愈的，一旦确诊应该立即接受治疗，可以有效预防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现在很多老人呀喜欢高枕无忧的睡觉姿势，枕头垫得越高这心口越舒服，如果非要躺平睡觉，那么呼吸不畅、胸闷气短还有咳嗽咳痰这些毛病就都来了。但是其实啊，在这种情况下高枕无忧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反而可能是一个心衰的信号。原来之所以垫高枕头可以平静入睡，是因为这样呢可以让流入右心房的血液变少，这样肺部淤积的血液也就变少了，症状就会减轻。所以对于年纪比较大的人群，如果出现喜欢高枕头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心血管出了问题。再来关注一下头发，每天梳头都会剪到很多头发，立秋之后啊，一些朋友陷入了掉发烦恼。专家指出，在夏秋季节更替的时候，毛囊因为受到夏季紫外线照射以及高温影响受到一定伤害，加上气温有所下降，环境湿度小，头皮上的毛囊收缩加快，营养不足或严重受伤害的毛囊会萎缩，因此容易掉发。但是其实啊，每人每天掉发量在60到80根都是正常的。营养专家提醒，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要想头发在秋季毫发无伤，还可以多补充优质的蛋白，牛肉、鱼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风儿飘飘，云层环抱，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衬衫。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养出好未来。您关于养胃护胃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发送过来 65150822,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我们的直播平台今天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就能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的胃维主任医师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说到胃病啊，它真的是老中青，我们发现各个年龄段的人可能都会被这个胃病所困扰。那么有人也这么说了，他说脾胃呢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之源，如果脾胃出了问题，会直接损伤我们这个人的精气神。哎，这个话怎么来理解呢？胃和精气神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个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呢参加我们这个栏目的直播节目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脾胃是后天之本，今天我们讲的如何养胃，实际上我理解是我们如何调养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话其实是消化系统的代称啊，消化系统呢主要是包括食道啊、胃啊、肠啊，包括我们的肝胆胰，这都在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的防治的范围里面来。那么就脾胃来讲的话，我们古人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意味着什么？它对生命的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想我们生下来以后呢，在独立的进入社会以后，那么我们的随着肾气啊，身体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慢慢的肾气就消耗掉了，那么到了成年以后呢，肾气逐渐就没有了，那么就全靠我们的后天之本的脾胃的功能的正常的运行，才能够保持我们营养的状态，保持我们的生命的活力，保持我们生命的动力。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所以基于这样的理念的话，我们讲的话脾胃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如何呵护我们的脾胃，是直接和我们的生命的质量是密切相关的。谈到这个刚才您讲的精气神的问题 啊，那么我们讲的话，精是我们生命的基础，物质基础是我们的精啊，那气是我们的这个动力的所在，神就是我们自己这样的话生命的主宰。那么精气神它代表了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状态，那么是这么一个概念。 以前曾经有专家说，他说精气神怎么样，其实是我们人追求的一个特别好的，或者说特别平衡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只有给他把控好了，才能证明说这个人的身体状态还是不错的。那刚才呢听了魏主任的介绍哈，脾胃怎么样直接决定了我们人的这个追求状态是如何的。也想问问您，就是临床上哈，患者们这一进门，您这一打眼儿，可能是看到他什么样的一种，比如说面色也好，或者是这个给人看到的状态也好，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人的脾胃怎么样呢？ 其实啊，我们中医讲的话要看，就是要察言观色啊，望而知之谓之神也。那首先就看到这个面色，望诊的第一步就看人的脸色啊，那么还要看人的这个形态、行动的姿势，包括他的语调、语调这些方面都要看的。那么首先看的可能就是他的脸色，脸色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话，肯定是属于这种面黄啊、少黄卷，这个就没有光泽 哦， 啊，是这么一种状态， 面色萎黄， 面色萎黄就没有光泽， 没有光泽 ，那化了妆也能看到他这种神态不足， 哎、 眼神不足。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大家经常就是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样？应该先把这个妆卸掉。好多人也讲究说，如果去看一些中医啊，或者说跟面色有关的内容，最好不要化太厚的妆， 一定不是不要太厚，这看医生 最好是素颜， 就是素颜啊，原汁原味去找医生看去啊， 这样 大家能医生能看到你看你的本来面目 更准确、 啊、是更准确。当然望诊的话，那不仅仅望面色，还望他的神态，望他的眼神、啊，望他的像你们女孩子一擦口红，口唇是什么样看不出来了 。 但事实上，这脾胃呢和口唇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和面色、脸的口唇都有关系。 哎，我们可以提醒一下，就是听友和网友，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就是面色看上去就是萎黄的。啊，唇色呢是偏淡，偏什么呀？ 偏暗的，也是偏暗的。所以说，到医院看病，千万千万，特别爱美的女士啊，男同志可能好一些。那么爱美的女士，往往不管老中青都有这样的非常爱美的，她喜欢把自己浓妆胜抹的去看 医生去，那这样子对他自己、哦、医生看不起。 唇色呢是偏淡偏什么呀？ 偏暗的，也是偏暗的。所以说到医院看病千万千万，特别爱美的女士啊、嗯、男同志可能好一些，那么爱美的女士往往不管老中青都有这样的非常爱美的女，她喜欢把自己浓妆胜抹的去看医生去，那这样子对她自己、哦、医生看不清楚的啊， 旁边放个卸妆油，先去卸妆， 一定要这个素颜去看。 好的， 看完医生再出来再化妆就好了。 所以呀、啊，就是我们说看病的朋友哈，您最好是属于素颜状态。 对， 只有这样，我们的医生能够通过您的面色呀、这个唇色呀，包括您的这个眼神状态，甚至是我们在交流时候的这个，我们说气力怎么样。看听他这个说话的声音大小，是不是都有一些决定的因素？ 你看，刚才你一直引导我问我什么叫精气神？ 嗯， 啊，那精气神就代表着人一种真正的生命的状态。那么精气神它可以很充足，也可能是萎靡不振的状态、嗯，也可能是常态。那么这个表现的话，通过短暂的和医生的交流，医生会给你感到一个他的信息到脑子，他会给你分析出来 基本的一个判断， 基本的判断会有的、嗯、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一定要给医生一个非常非常你的就本来的这个面目， 就是真实面目吧， 真实面目，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和医生达到一个有效的沟通。 好嘞、啊、其实我们说到哈，这个盛夏时节是刚刚过去、 嗯、 啊，我们说挺这个天儿已经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蓝，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也越来越舒服，但是我们就听说这个夏天通常是最容易伤到脾胃的一个时节、 嗯、 这会儿患者们来就诊的时候，一般我们发现大家伙这脾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你们看那些广告，你能看到， 嗯， 啊，和什么？我不说什么广告，反正有时候我也会，有时候偶尔看电视，看到很多广告，什么？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了， 很凉啊，美美的冰 ， 啊，很多冰都到了身上，啊，很爽啊，那种感觉。其实这样最蠢了， 哦、 特别伤脾胃，是贪凉。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好多人贪凉，贪到什么凉到什么程度呢？我见过的病人 啊、 哦，全身疼，啊，那所谓得了风湿了，啊，贪凉。那么好多人贪凉的胃疼啊、嗯、那么还有很多人贪凉的话呢，容易引起一些内分泌的紊乱啊，很多这个内分泌免疫系统出了毛病， 嗯， 就是从这个贪凉的角度。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里边的贪凉指的是我们吃的喝的到了这个脏腑里面的贪凉，还是说吹空调？ 还有空调 哦，这也包括 空调的凉也是一种 环境。 到了这个秋天夏天，很多人贪凉，到秋天人们过敏性的鼻炎啊，过敏性的皮疹、 哦、 啊，荨麻疹，我们讲的话 跟这有关系， 这都和痰凉有密切的关系，阳气它就不足了、 嗯、 我们的胃气不固复不足，会痰凉出来一些毛病。还有痰湿啊，有的人喜欢这种，就是夏天特别热嘛、 嗯、 他喜欢老在一个湿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冰凉潮湿的环境，他觉得很舒服、 哦、 这样会日久会，我们讲外湿伤脾也会。再一个呢，到夏天呢，可能这个生活也不规律， 嗯， 啊，节律不规律， 熬夜， 特别你们年轻人， 世界杯挺伤的、啊， 也倒也不是世界杯，就是说中医讲的话，那个子午觉很重要，但是夏天嘛，因为这个白天长，夜间短， 嗯， 人们熬夜，熬夜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讲，刚才我讲的子午觉。啊，我们去年的诺贝尔奖特别谈到了，就国外就证明了啊，嗯、是有一科学家证明了这个睡眠对于生命是如何如何的重要。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谈过了，子午觉很重要，所谓子时的觉、午时的觉都要适当的要休息。 嗯、 那么子时的特别夜里，你们年轻人，你们做这个职业可能这种。很少有十一点能睡得觉的，但事实上我们讲的话，应该在十一点以前就应该 入睡 了。这个时候子时的觉，就十一点夜里十一点到一点这个觉，你睡两个小时，比白天补五六小时还重要。 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是说我熬夜，后续我再补觉。其实很多熬夜的伤，你这个补觉是补不回来的。 所以好多年轻人 IT 行业的人，他们可能晚上他有灵感。啊，晚上早晨不起床，其实我老跟我的病人讲，我说你早点睡，早点起不合适吗？是吧？早点休息，早点起，哪怕你十一点睡的，你早晨四点起床都行，只要你能起来啊、 嗯。 其实他这个要把节奏放到正常的节奏方面，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表现的形式。 好的，所以大家伙现在可以反思一下自己这一夏天是怎么样的折腾。这个折腾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寒凉的食物，我们说有冷的，也有是属性里边是属寒凉的这样的一类食物，包括这个空调呀，凉风凉水的吹着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 宵夜，啊， 吃宵夜也会伤脾胃吗？ 我其实是 特别诟病这个宵夜的啊。到了像你们下了节目，可能到了十点十一点钟了，就说吃点东西，去鬼街吃点什么什么 小龙虾 啊，麻辣小龙虾，再吃点这些东西， 我不敢吃。 这个你想想，这个刺激，因为胃是有节律。刚才您问到一个问题，一开始片花里谈到，我还跟您说什么的，要多少食多餐啊，这是最伤脾胃的一种表现形式，一定要按照胃的排空的节律去吃饭， 也就是我们一日三餐其实 是 最合适 的啊。别说哎，我的胃不好，我多吃一顿，没准少吃一点，或者我本来可能有这，像现在年轻人很少见了，有些这个年龄大点的人，他把胃切了一部分啊，他就觉得他营养跟不上，是我少吃，每次也吃不多嘛，我多吃一次可不可以啊？那么问我，我就觉得应该是恢复他的正常的胃的节律，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胃呢排空的话，在四到六个小时要排空了，但这个时候你要有节律去吃东西，这样的话对胃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发现了，不光是这个睡觉的时间也好，然后进食的时间也好，其实都是要秉承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节律来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生命的节律是非常，大自然有规律，那生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好，今天呢，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脾胃方面的问题哈，怎么样能够养出一个好的脾胃？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卫伟主任已经跟我们提到了特别重要的几点。首先呢，应该说脾胃特别的怕寒凉啊，他怕我们的这种大肆朵颐，不该吃的时候熬夜吃夜宵呀，然后呢，也很怕就是各种外界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就像您说的辛辣的刺激，其实他也是很怕的。 生冷、辛辣、寒凉的刺激， 寒凉都怕。 嗯哼， 就是很多人会说胃疼，然后呢，很多人也说这个自己的胃疼来自于胃寒，就听起来好像还挺中医的哈，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准不准。 其实讲胃寒的话，有几种可能性，一个就是他先天脾胃功能就弱。 哦。 啊，就父母生下来他以后，他就脾胃功能就弱。 我们说这基因带来的吗？ 那就是说先天遗传因素有关系啊，从小脾胃就不好。还有一种就是后天失养，大部分人的胃痛胃寒其实是后天失养造成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生 冷需要养护 寒凉的刺激，所以胃是一定要养的，保胃健康啊。的胃脾胃是后天之本，你如果你把你的后天之本都保胃不好的话，那么很多疾病就来了。所以在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调理脾胃是一个我们治疗几乎所有疾病的一个，所有系统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或者 说 基础， 脾胃功能好了，可能其他方面就不会得病。比如说我们治调理脾胃可以治疗心脏病，调理脾胃可以治疗风湿病，调理脾胃可以治疗皮肤病，调理脾胃可以治疗妇科的疾病，调理脾胃可以治疗脾科的疾病等等，包括很多疑难的疾病。都可以通过调理脾胃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可见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它不是不虚此言的。所以作为我们一个活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特别年轻人或者是中老年人，你要想活得好，你脾胃功能不好，那活得真的是生命质量是要受很多的打折的。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说我们说这个胃口如何，或者是这个胃疼不疼这么简单，而是说如果脾胃不好的话，你身体的其他脏器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查一圈其他的问题，归根结底脾胃不好造成的，这是有可能的，是吧？ 这是肯定的，不是有可能的 啊。 为什么这么讲？你比如说，我们《黄帝内经》讲过一句话：“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啊，就是咳嗽的话呢。五脏六腑都可以导致咳嗽，不是说一定是肺出了毛病， 才 比如说脾虚，啊，脾胃虚寒就可能咳嗽。 咳嗽 啊，比如说肝火旺也可能咳嗽。所以咳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反过来我们想，那么这种脾胃功能不好呢，也会导致其他脏器的一种平衡的一种失衡，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其他脏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好嘞，所以说脾胃怎么样，一我们不要人为的去折腾它哈，以上说了一系列的那些条都是要尽量避免的。二反过来应该说人活一辈子都要时刻的来养护我们的脾胃。保养它， 保养体内。 好，今天的节目里呢，也请魏主任具体的以后可以跟我们多来分享一下具体怎么来保、怎么来养它的这件事儿哈。尤其是对很多这个听友和网友，可能已经把它折腾坏了啊，已经出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或者是问题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把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说给它扭转过来？这是 有可能， 已经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会常问您的问题吧，大夫呀，我这个病能去根吗？能根治吗？ 嗯哼。脾胃的疾病啊，这个问您这个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是非常觉得回答起来很尴尬的问题。脾胃 的疾病的话呢，所谓去根不去根，条件不在医生， 在患者， 在患者。所以我老和病人讲一句话，我和病人沟通，我说我们认识了，比如说我们俩今天认识了，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做战友，我们俩做一定要去共同团结去对抗发生在您身上的疾病啊。辩证法里面讲，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作为医生来讲，他永远是外因，内因是你患病的本人他自己。所以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好自己的日常的保养功能，光想着企图靠医生的药物，光靠外面的什么偏方验方，靠什么外面的所谓的各种保健品啊，那么去弥补他的这种脾胃的功能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蠢的一种。 起码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所以说一定记住，你如果真的你有这个对脾胃对身体健康有真的有真正的从心灵深处感觉到你有真正的需求的话，那你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和大夫呢永远是你的参谋，您是永远是你生命的主人，这个理念一定要处理好。所以我们想这样的医患关系下面，我们大家作为战友共同对付你的疾病的话，那我想可能很多疾病就好去克服它了。 就像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三分靠治七分靠养，所以呢 本来就是这样， 医生给您的就是那个三分的治疗，帮您去找准这个病因，问题出在哪儿了，可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几篇的这个点哈，给您列出来，那么具体怎么来养护，防止进一步的这种情况加剧，还真得靠自个儿。 是这样，就跟我们开车一样，你说开车比如说从咱们电台到什么什么地方，到天安门啊，我告诉你，我是比如我是导航告给你，我从什么出去 怎么走 怎么走，你非要先去机场啊，从机场再绕到什么地方再去天安门，可以去，没问题可以去，但是你偏离了导航对你的一种建议的话，可能你要走很多的弯路。 要 一个道理。 对，刚才我们说了胃，首先他特别怕的这个寒凉的食物哈，有没有哪些我们会经常跟患者说了，您这段时间啊，根据不同的季节，我们避免吃什么什么，我们可以吃点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发现大家伙特别想听这种很实用的，转脸去了超市能够买到，回家今天晚上就能吃上的。 其实啊，脾胃啊，它这个脏器其实特别的复杂，它脾胃它有非常重要的两个鲜明的特点，叫什么特点？脾气要升，胃气要降，这是脾升胃降。说脾气不升，脾虚以后会怎么样呢？身体疲乏无力倦怠啊，甚至四肢呢酸软，这脾气不足的人啊。那胃气不降的人会怎么样呢？比如说口臭啊，常见的口臭，口中有异味啊，那么胃气老打嗝烧心反酸，这胃气不降。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脾胃，脾胃其实要把它分开看，一个是脏，一个是腑，这两个脏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平衡协调的关系。 怎么样把这个脾气是先升它呢，还是降那个胃气呢？ 它是同时进行的。 哦， 它同时脾升胃降，它的功能它是一种平衡的状态，脾气要适当的升，胃气要适当的降，也不能过了。过了就不行，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不能过，这叫 balance， 就叫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 对， 那么时候我们讲的调理脾胃的核心点，就调理脾胃的升降的功能 很重要。 哎， 好，那具体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脾气升胃气降达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吃点什么，又预防点什么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和大家具体的来聊一聊。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今天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目是，检查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就必须治疗吗？抓紧时间通过以上方式把您认为的答案或者是养脾胃护脾胃方面的问题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奖。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躺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橙是世界壮，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魏伟主任医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养出我们的好脾胃。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收获挺多的哈。首先就是我们脾胃后天之本，如果它不好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很多脏器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哈。我们说最少可能像我们最近刚刚昨天节目里还说到的过敏性鼻炎啊，可能跟它也会有关系，然后您的皮肤上的一些症状呢可能也跟它有关系，甚至心脑血管疾病啊、内分泌系统啊、妇科问题啊，有一些归根结底跟这个脾胃之间都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一方面少折腾它，另外一方面还要有有效的方法来养好我们的脾胃哈。上半段结束之前呢，魏伟主任说了一条，就是这个要达到一种平衡，就是脾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怎么样的让我们这个脾气上升，胃气下降，同时呢两个还要相互的协调哈。这种平衡状态我们通过什么来达到？刚才魏主任还说了呢，少吃药，这个不吃药那怎么办呀？ 这个其实我们讲的话，脾胃我们是后天之本，就反过来说什么呢，我们消化系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能量的加油站，这个是我们自己能量的补充的最重要的一个堡垒。那这个堡垒的坚固与否呢，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脾胃功能好的话呢，那可以确实它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功能会很好。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话，会导致很多的症状的发生，那么可能各个系统都可能和脾胃功能不好有密切的关系。你比如就我们消化系统来讲脾胃功能不好以后呢，反酸啊、烧心啊、食道上面打嗝啊、胸口后面疼痛不舒服啊，那么我们讲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慢性，比如说现在胃炎啊，比如说胃食道反流病啊、溃疡性结肠炎啊、克隆氏病啊，或大肠的息肉啊、胃里面的息肉啊，包括刚才你谈到了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包括我们讲的话腹泻啊、便秘啊、肚子疼啊、肚子胀啊，这些都是和消化系统密切关系的。那么脾胃功能不好，还可能出现胃肠道以外的症状，比如说身体疲乏乏力啊，包括心慌啊、心悸啊，包括过敏啊等等，这些方面都和脾胃的功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呢，把握住脾胃是核心中的核心。那么如何去调理它的脾胃的功能，刚才我们课间吧，我们休息的时候我谈到，就是说不要去动不动去吃药，要什么想办法好好的进食，正常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怎么吃？ 对，首先一个要饮食有节，这个很重要。什么叫饮食有节？有节律、有节奏，不能暴饮暴食，有的好多人呢早晨不吃饭，我不知道很多白领，早晨不吃饭，晚上因为睡得晚嘛，早上起来赶紧上班去了，早晨不吃饭，省一顿饭，中午瞎吃一顿，对付的，因为在建筑群里面呢随便吃点快餐，到了晚上胡吃海塞一次，完了回去就睡着，好多人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么这种饮食这种节律的话呢，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老是不吃早餐的话，可能常见的问题就出来了，比如说胆结石、胆囊炎的病人，那么和不吃早餐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第一就是到点吃饭，应时 到点要吃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饮食要有节，再一个呢要有节制。好多人呢逮住好的使劲，自己喜欢吃的使劲吃，那么自己不喜欢吃的就不吃，很多人呢不吃，甚至好多人不吃蔬菜，不吃蔬菜，有的人就不从小就偏食，不喜欢吃那个菜， 绿叶菜尤其 不是绿叶菜，我们都讲的胃，它其实是一个胃肠，它特别有意思，胃是一个喜欢细粮的器官 ， 胃是要养的，它需要细粮去养它去，那么肠子呢它是喜欢粗粮的器官， 这怎么办？ 要排便，所以这叫均衡的饮食啊， 得有粗有细， 有粗细搭配啊，荤素的搭配，它不是说绝对的，那么一定要注意这种饮食习惯的这种养成是非常重要的。吃早餐啊，所以说我老给病人讲我自己的顺口溜：早餐是吃给自己的，好好吃；中餐是吃给朋友的，挑着吃；中餐不能随便吃了。 啊，晚餐是吃给敌人的，少吃。 哦、 就是刚才为什么我说我们晚上还吃宵夜？你就给敌人武装敌人去了，惩罚你自己了， 伤害自己呢？ 所以说这种都是非常的，我觉得不好的养生的习惯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早餐怎么吃啊？早餐你看我自己的养生习惯，我就觉得早餐我再忙，我再有一天再有多大的事情，我早餐一定要好好吃啊！我要吃饱喝足，然后我才开始一天的非常烧脑的工作，或者是靠烧体力的工作就出来了。那中餐的话呢，其实我们工作都很忙，中餐跟我们中午就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那中餐要挑着随便挑着吃点什么东西， 但是也要荤素搭配， 要搭配好、 嗯、 啊。那么晚餐的话呢是要少吃了啊，不能不吃啊。好多女孩子我看减肥就不吃菜了，不吃饭了， 或者晚上只吃一个菜的沙拉之类的、 啊、所以说晚上不饿就可以了啊。是刚才我的要求，我觉得早我们中医有句名言、 嗯、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胃里面睡不好，胃里面不舒服，你睡不好觉的。 比如说饿的睡不着，撑的睡不着。 撑的睡不着，胃里面不舒服，睡不好觉。 嗯、 其实这个里面，就《黄帝内经》里面讲到这个东西，翻过来就讲到啊、哦，睡不好觉原来和脾胃功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想调理脾胃的功能，可能好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所以吃的方面这个要注意的。另外的话，脾胃功能不好，比如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常见的表现是什么呢？纳呆，啊。不想吃东西，不是吃了饭在那发呆啊，是吃了饭以后呢就没有食欲。 哦，没食欲。 没有食欲，不想吃。 嗯。 或者吃两口就饱了。啊。 很早饱。 早饱。 嗯。 啊，还有的人就是消化不良，一天不吃也不会饿，就不觉得饿。 嗯。 啊，肚子胀胀的不觉得饿。啊，有的人说我喝凉水都要胖，那怎么回事？肚子还胀，那他就是他代谢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治疗他的话，要调理脾胃是重要的核心点，啊，所以说我们讲的三餐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脾胃虚、脾胃不好的人，他往往伸出他的舌头看的话呢，他有齿痕。有牙印， 对，套进牙的那个位置上的舌头， 有牙有这个 牙 齿的牙印叫齿痕、嗯、有的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呢，舌苔呢它是有黄的腻的苔或者白的滑的苔， 嗯， 它苔不是正常的舌苔。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因人而异的去进行对症的一种预防、 哦、 你比如说就烟呐、啊、香烟啊， 嗯， 酒啊，茶呀、啊，辣椒啊， 嗯， 生冷刺激的东西啊，脾胃虚寒的人来讲，我一直告给别人就别吃了啊。有的说不行，红茶普洱是暖胃的、啊、我喝点这个好啊。那么其实我跟你讲，茶的本质全是寒的，那脾胃虚寒的人就不要建议他喝茶，包括咖啡、 哦、 那生冷刺激指什么？你像冰箱里拿来 的 东西 凉的， 直接就到肚子里是灌去了，隔夜的菜拿出来冰箱赶紧就随便就吃了，那这都是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 嗯， 那么生冷刺激，我就觉得如果极端的病人的话，如果脾胃特别虚寒的话呢，他水果都不可以吃，脾胃虚寒、 啊、 水果都生的水果都不可以吃， 生的水果不能吃， 沙拉生拌的蔬菜都不可以吃，就生冷刺激的东西都别碰它。 哪类人有什么样症状？ 脾胃虚寒的人啊，脾胃比如刚你说的胃疼啊，胃寒啊， 嗯， 啊，身体疲倦啊，啊，有时候吐酸水啊，烧心啊，这种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的话，当然结合他病人的这个舌象、 嗯， 脉象，他的整个的主诉的情况，那么我们会给病人一个严格的要求。是好多人给我也知道，有时候有些病人是我的朋友，说你别听大夫的，闹得我们什么也吃不了、 啊、 喝不了了。 人生乐趣何在？ 人生乐趣就没有了。其实你想想，你的脾胃功能没有，你还有什么乐趣啊？啊，你身体素养都没有，你有什么乐趣？所以说这种类的人的话，我一直告给别人要清淡饮食。 好， 清淡饮食很重要。 我们说这个各种茶酒 香 烟酒茶 刺激生冷的这样的食物、 啊啊、 然后包括寒凉的这样的、 啊、 一切我们都给它戒掉了、啊、戒掉了多长时间之后，像您刚才说的一系列的症状，哎，就会能有明显的这种改观， 他会慢慢的恢复过来。其实好多人很蠢的，怎么蠢呢？好多人他自己明明知道我吃了这个东西他就难受，他还是要不停的吃。 有这样的， 我你听过这样，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啊，他 有 他明明他觉得他吃了苹果他就难受，你就别吃了，他非要吃。他明明他不能吃小东西，他觉得那个东西好，那东西他觉得香，他要吃，吃了那难受。 甚至有的人比如说胃食道反流病的病人反酸烧心特别厉害，我们高给这种病人就它是个生活方式的疾病，就不要吃那个肥肉了，就不要吃那个甜食了、哦、他不行他爱好啊，他不行我要偷偷的吃一点行不行、啊、是他就是犯病 骗自己吧， 他自己偷偷的吃，他自己其实自己倒霉的是自己倒霉，他偷偷的倒霉吧。 好嘞，所以说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像刚才其实魏主任说到的很多点的内容哈，不只是医生说的，而是我们自己其实就已经知道，很早就已经知道，只是说你的生活是否能够要求自己按照我们说该做的那些条去把它一一的做到。 对， 就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就是到底是饱了一时口腹之欲让我们的脾胃受了伤好呢，还是说您一直能够精心的养护点它，让它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更多的这样的助力好呢？ 对， 选择一个吧。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怎么样养出好的脾胃，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魏伟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大家也可以随时关于脾胃方面的问题呢和他来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651-5082 651-5033， 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您关注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今天的题目是检查如果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的话就必须要治疗吗？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挑选两位答对的听友邮出我们的实用健康小礼物，抓紧时间参与互动，您的手机如果下载了网易新闻客户端的话，搜索健康加油站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网友的提问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这个时段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微信网友双双他说了，55岁，平时呢都是一日三餐，但是到了周六日节假日的时候啊，他们家就改吃两顿饭了，这样可不可以？ 其实这个我刚才特别谈的脾胃啊，它是有节律的。 嗯， 你到了这个时候你把它节律打乱了，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这个是不太合适的，那么要正常的去进食，这个很重要。当然你如果节假日了，你这个睡眠是最重要的，人要睡懒觉了，那么你想节制一下，偶然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哦、 但是主要是你舒适为主，你关键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这样的会不会对你的身体的质量造成伤害，这是因人而异的一些事情。那好多人还跟我讲要辟谷，对吧，都过一段时间不吃饭的，那他怎么回事啊？那么就是我对这块我也了解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对身体其实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一种状态， 反正我觉得有点自虐、啊、有点伤害， 有节律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还是按照规律来吧。 对，是这样的、嗯、我觉得好。 网易网友提问的是脾胃虚寒怎么治疗，胃疼起来比较厉害呀、啊。 刚才我谈过了，脾胃虚寒的这种类的病人非常的多。 先提醒他哪一样东西不能吃。 对啊，刚才我们讲了男的女的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男女的好像抽烟的人也挺多的啊，因为、 哦、 女孩子 抽 烟。 烟 酒茶 辣椒 生冷刺激的东西。我说个刺激的东西就叫芥末，你看吃那个寿司 算哈， 寿司不要吃点芥末，好像特别舒坦， 而且还会觉得那个芥末总觉得它是用来解寒毒啊， 对啊，但是刺激胃啊，它让你包括一些寒冷的刺激的东西， 就是任何内容我们觉得对于感官甭管是眼睛啊鼻子呀、啊、舌头呀、啊、觉得有刺激性的，其实是不是都可以列入到这种刺激？ 对，另外其实脾胃的功能啊，我们刚才没有探讨的一个问题，脾胃的功能和情绪有密切的关系。 我很忧伤。 不一定忧伤，就是脾胃的功能的话，我们讲的话呢，刚才我讲一个理念，中医讲的胃不和卧不安，翻过来我们是不是这么理解，睡眠不好对脾胃是有影响的，那睡眠是指哪儿的功能呢？是大脑的功能，大脑的功能其实和情绪是密切关系的，有关联的。就是脾胃的功能，我以前也做过，在电视台做过一些节目，我老讲一句话，脾胃呢，胃肠道是情绪的表达器官。 哦， 就是说情绪不好会影响到胃肠道的功能。 像我们说， 所以你看的这种病人，他这个脾胃虚寒， 嗯， 他可能和情绪还有密切的关系。他不仅仅是脾胃的虚寒的问题， 不仅是脾胃本身，可能跟我们的情绪也是有关系的。 需要调理情绪，调畅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但是情绪呢，往往是不可变的。就是他的脾气是不可变，有的人他就天生就着急，你非让他不着急可能吗？那有的人天生就是慢性的，让他快点去他不可能，所以我自己对观察人呢，我觉得先天的东西 不可逆转， 但是什么是可以逆转的，是人的修养。 就可以，就随着我们的知识面的增加，你见识广， 嗯， 那么就可以你自己的这种修养能力，你的修为增加了，那么你可能脾气就虽然还很急，但是你的修养够了，就不会那么太着急了。 起码我们说你的这个控制力变强了。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想情绪也是非常对于消化系统疾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像比如说我们科里面，在消化科看病的病人，可能有70%-80%的病人，他往往他带着情绪来的。他或者要焦虑，或者有抑郁的状态，或者他就有一种非常担心的状态，困扰的状态，是情绪和消化系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现在我们有一种新兴的学科叫消化心身医学，啊，因为我在这里面做一些工作， 嗯， 情绪和消化系统的关系是密切关联的，所以调理脾胃的时候呢，同时要调理他的情绪状态，啊，那情绪好多人。就觉得他明明其实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胃口憋胀难受，他就觉得我有一个胃，他说医生我这个胃特别难受，我醒来就觉得胃难受，睡着觉这个胃还是难受。其实你能平常你能感到你有胃吗？你感觉不到的，对吧？我每个人都正常的感觉到没有胃， 除非饿了 对呀、 啊。那么 他有的人他这种病人他到什么状态，他就是我有胃。你如果说胃镜，我就遇到一个极端的病人，他每个月找我做一次胃镜，每个月做一次胃镜，说胃镜一般人老百姓觉得说胃镜多难受啊。 对啊。 其实胃镜也没那么难受，首先我告诉你。所以他也不会每个月找我做。说明他胃镜没有那么难受，你要知道。但是第二个概念的话，那他太过了。因为他老觉得胃里面有东西，他老觉得胃里面长了，比如说幽门螺杆菌。我觉得他长了幽门螺杆菌了，那我的胃里面有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这个菌会怎么样损害我啊、 嗯、 现在好多网络上有些说这幽门螺杆菌和胃癌有关系，会导致胃癌，是不是这么回事？肯定不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他自己有种主观的情绪上面的一种把控，他就觉得有得了疫病的感觉了。好多人看病呢，他在家里面都写做功课，一二指两的写了很他的症状，一二三四五六写他吃了什么什么药，哎，当你敢来看，这我们讲到他是笔记本式的医生，这个患者，那是一种病人，我一看我就知道他心理上面可能有些障碍，有些意识 焦虑啊，抑郁。 所以说这种我们消化系统疾病离不开对情绪的判断，要合起来看。 好，正好刚才您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哈、嗯，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嗯。 检查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的话，就必须治疗吗？ 那不一定， 不一定 啊，不一定。一个是看它的比值，中医有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幽门螺杆菌这是在最近这20年，1984年，最近30年了，发现这个。马上瓦伦他们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以后呢，慢慢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慢慢的幽门螺杆菌的研究就热起来了。那么是刚开始觉得幽门螺杆菌是和溃疡病有密切的关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密切的关系、嗯。现在慢慢的发现呢，它对这个它和胃癌有一定的关联性啊，但事实上幽门螺杆菌它和胃癌的关系它不是那么。挺近的，它胃癌的话有一种胃癌的发病途径叫炎癌转化途径，炎症到癌症转化的途径。那么幽门螺杆菌在什么时候起作用呢？在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起作用，那么可能导致萎缩性胃炎的发生、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赶紧去清除幽门螺杆菌。但如果已经得了萎缩性胃炎了，再到癌症的过程，那么我们有统计学证明，已经证明它对胃癌的发生它没有直接的影响。 好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一定，有时候有小孩，有的大人得了幽门螺，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了，那有一家人，比如说夫妻两个人，比如女同志有了，男同志没有，因为男同体质可能比较强一些，男同志他就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女同志有，那孩子可能也有，那怎么处理啊？那该不该去处理这个小孩呢？像我觉得就没必要处理，啊，除非他有特别重要的症状了，特别已经有明显的症状发生。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呢，还是要观察他，通过调理脾胃的功能， 嗯， 让你正气恢复， 自身强大起来。 自身强大。现在这个用药啊是有问题的，滥用药物太多了。 好的、那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两位获奖听众，分别是微信网友二毛和微信网友美妈，请两位呢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过来，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就是时间也快到了哈，我们最后呢就是请这个卫委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想养出这个好的脾胃来，应该谨遵哪几条？ 就刚才我其实慢慢渗透我的理念呢，首先要

管晴天还是下雨，心情放轻松，所有烦恼都会过去，乐活爱健康，生活就是多